而许愿池中一个个愿望如夜空般繁星璀璨，罗马的爱情在电光火石中迸发，这里永远有爱情和激情。这座城市号称露天博物馆，它是一个千年古城，安妮公主与儒雅的记者乔就在这儿相遇了，两人在罗马各个景点骑行游玩。这些画面相信很多朋友在去往罗马的时候都会脑补电影的场景吧，仿佛成了一张张独特永恒的城市名片。罗马假日也成为了浪漫爱情的代名词，成为了无数人的人生向往。而整部电影的结局呢，并没有以公主和她心上人能够终身在一起而作为结束，想必这是两个不同人物不同命运的必经之路吧。安妮公主和乔最后的那个眼神几乎让人心碎，如果这样的爱情只能在童话中发生，那么我也相信这个童话。人的一生太需要一次这样的爱情了，就像徐志摩说的，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只求曾经拥有。漫长的一生有这样一次爱情也算是无憾无悔了吧。如果爱情的期限只剩下一天，你要在哪里度过？我想我的答案应该和安妮公主一样，罗马，当然是罗马，我最爱罗马。我相信她的这句最爱罗马在背后有乔能听懂的另外一层含义。意大利式的浪漫和美国式的浪漫永远是不一样的。洛杉矶这座如梦如幻的城市也会让人产生浪漫的爱情幻觉。爱乐之城也叫 La La Land， 当中女主角相识于洛杉矶，却只能存在各自的幻想当中走完一生，但这样带着遗憾的爱情同时也是圆满的。La La Land 指的就是在好莱坞成名之梦的意思，两个人在这样一座浪漫的城市当中各自寻求着自己的梦想，却在现实生活当中撞得头破血流。而片中那一句也许你就是喜欢失败中的我，道破了其中的天机吧。两个人的爱情终归相识一笑，或许你会感慨这样一座大都市真的很难生存，爱得很难受。梦幻终究是梦幻，梦醒了也许会成为泡影，但真正因为这种梦幻之感才浪漫的爱情，可以说也是一种美吧，等待着人们去探索自己的浪漫。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有一家非常独特的黑暗餐厅，客人只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当中进行就餐，和爱人来此就餐应该算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体验。电影 About Time 当中的那一对情侣就是在这样的餐厅当中认识的。黑暗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很魔幻，让人消除了一切屏障杂念，一切客观因素，他是用内心散发出的光芒在看清对方。沿着轨道运行去生活，这或许是最保险的人生，可人生最美好的恰恰却是那些不期而遇。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 to meet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 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让我们跟随所有浪漫电影的脚步，去那些浪漫之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小众旅行。十月的纽约，温和的清晨，57街和第五大道的街角，奥黛丽·赫本拿着丹麦酥皮饼和咖啡。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吧？没错，蒂凡尼早餐的经典开场。从摩天大楼到街道小巷，从城市肌肤到血脉，都在一点一点地为你轻声诉说着纽约的浪漫爱情。巴黎的爱情故事呢，更多的是带有伤感色彩的结局，而纽约的爱情故事似乎是更加偏好美满的。相信真爱即使久别也会重逢，我喜欢这样的爱情故事。伦敦城是一个现代而又古老的城市，它有着皇室的奢华气息，也有着静守时光的浪漫情调。发生在伦敦的爱情故事有着独特的记忆，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绮丽繁华的开始，平和美满的结局，这便是伦敦这样一个既现代而又复古的城市的感觉吧。一个是好莱坞的女星，一个是旅游书店的老板，在诺丁山相遇，错过，重逢。还记得那一段经典的表白吗？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站在心爱的人面前，等他来爱我。多么耀眼的人，生活在万千瞩目当中，其实，在他喜欢的人面前，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渴望被爱的普通人了。整部影片用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不紧不慢地诉说着，细细地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影片的结尾，平凡的日子，十指相扣，安然相伴。 萨布兰卡，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骨子里透着浪漫，在这里可以寻觅乱世的旧梦。摩洛哥便犹如沙漠当中独自盛开的艳丽花朵一般，一段北非谍影中的乱世情缘会让他北部的一座城市名声大噪，那里便是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早在摩洛哥作为法国保护国的时期便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的都市，当然了，卡萨布兰卡的现代一点都没有掩饰住它过去的传统元素，比如说现代的宗教建筑奇迹巨大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毫无疑问它的存在仍然在提醒着世人它辉煌的往昔。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城镇，城镇里有这么一个酒馆，而它却偏偏走进了我的。来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是为了寻觅70年前的旧梦，也是为了紧握身旁爱人的手，珍惜彼此在如今的和平盛世的相逢相爱。这部著名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更是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的情缘烙印。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跟随着电影的脚步，去那些浪漫之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浪漫之行。月光在窗前荡漾，这里便是那一个古朴的小城清迈。城市虽小，却诉说着迷人的故事，它的歌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有人曾经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是的，他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邓丽君。清迈也是他最爱的地方，他也最终长眠于此。如果生活让你感到疲惫，不如和爱人一起来到清迈，过上一阵清闲悠散的时光，在老街与古寺之间消磨时光，感受宁静。这是涤荡心灵的宁静，是可以用宗教文化洗涤灵魂的。念你如初，祝君安好。十月初五街，一段关于爱的往事。文初以自己的方式使君好得到了幸福，用一生的隐忍和退让。十月初五街，月光注定是缺失的，注定缺失的时光，亦或因缺失而更为深刻。走过灯红酒绿，穿越车水马龙，看看异国情调的建筑，感受恋爱巷的美好。一列建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楼房，有着百年的历史，白色的边框，绿色木质百叶，静静倾听着爱人们的喃喃低语。这里便是澳门。最后想带领大家分享的地方是上海。在喧闹繁华的淮海路上，有一座如今已经老旧的弄堂，那叫做上贤坊。年久失修的旧楼，幽暗的楼道里只有一盏黄黄的灯。这条弄堂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可人们最愿意记得的便是郁达夫曾经在此邂逅了王映霞，上演了近代史上的一段浪漫爱情故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择一城与一人相守，不知道和你相守的那个人选择了哪座城。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九八六。